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刚刚所读的一段的经文，就是提到雅各，他在25章的时候，已经骗得用一些的红豆汤，骗得怎么样长子的名分。那现在进一步在27章，他又骗得什么长子的祝福。啊，长子祝福。那为什么雅各已经骗得长子的名分，还要骗得长子的祝福？我先不回答，听完道以后，答案自然呼之欲出。第二个小题目，我们可以思考：以扫不能得长子的祝福，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深思。他不是长子吗？他不是大儿子吗？为什么他不能得长子的祝福？当然，神在当中做拦阻的工作。同样的，听完道以后，答案就会揭晓，所以仔细听啊，你才会回答这两个的问题。好，我们来看长子的特权，有两个特权。他会得双倍的产业。如果有4个兄弟，就分成5份，老大就得2份，老二、老三、老四各得1份，他会得双倍的产业。第二，这个长子得长子祝福的哦，不是长子的名分，得长子祝福的，他当族长才有资格当族长。代表家人来献祭，所以第一点跟第二点有联动的关系，有连带关系。为什么他得长子的祝的？为什么他要得双倍的产业呢？因为常常要献祭，花费更大，代表家族来献祭，宰杀牛羊，所以他需要更多的产业。好让他常常代表族家人的嘛，族人的嘛来献祭，所以这一个第一点跟第二点有连带的一个的关系啊，所以他要得双倍的产业啊，代表得双倍代表也是看重啊，就是他的位分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什么担任祭司，祭司的角色。他是代表家人来献祭，扮演祭司的角色，位分不一样，所以他要得双倍的产业、哦、他当然，因为他祭司常常来献祭，他花费比其他的兄弟更多，所以他要得双倍的产业。那到底谁是真正的长子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好，到底谁是真正的长子呢？第一，传统上头生者，大儿子是长者，传统，但不是绝对。传统上，大儿子是长者，头生者是长者。好，可是呢，好，父亲在没有离世之前，他会怎么样？举行正式的长子祝福的仪式，27章。创世27章，就是雅各，不是，就是以撒，对不对？那个要正式举行，对吧？长子祝福的仪式。但是这个的以撒违背传统，他没有用公开的仪式，而是偷偷摸摸的仪式，所以才让雅各有祭可称。如果他按照传统公开的仪式的话，对不对？雅各门都没有，他没有机会，骗得长子的祝福。那可见这件事情怎么样？以撒怎么样？他是怎么样？偏心，用心良苦，他是用心良苦，制造一个，对不对？好。先造成一个事实，所以他不让怎么样，偷偷摸摸的不让雅各知道，不让利百加知道， 对不对啊？偷偷摸摸的要来行长子的祝福，长子的祝福，那也因着这样，才给雅各有迹可查啊，有迹可查。好，他会将怎么样长子的名分给合适的继承者，可能三个儿子、四个儿子当中，他看哪一个中意的，到哪一个，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会来举行这样一个长子祝福的仪式。虽然头生的儿子有长子的名分，但是父亲还没有祝福以前，长子的名分也不能说是属于他的。好，因为在没有祝福以前，父亲可以把长子的名分从头生子的嘛收回，给予更配得的儿子。但是在祝福了以后，长子的名分长就不能的嘛再更改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扫，对不对？当他的父亲为雅各做了长子祝福了以后，他想要叫父亲再为他做长子的祝福的门都没有，父亲就悍然拒绝了，就没有为他怎么样祝福，没有为他祝福。好，我们有一个错解。好，我们翻开那个创世纪二十七章39节，我们和本翻错了，我们和本翻错了。好，那个38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吃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39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回土必为你守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这个如果按照和本字面的意思是祝福，可是跟原文刚好意思相反。原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地上的回土必远离你，天上的甘露也必远离你，不是为你所得。刚好意思相反，要按照原文的意思来看，是要远离你，而不是必为你所得。这个不是祝福，这个是怎么样预言。后面的39节40节对于以扫是以撒代表神预言他未来的遭遇，未来的遭遇，而不是另外一个的祝福。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就错解，很容易错解。好，所以一般来讲，当时的长子的祝福往往是父亲等到晚年的时候才会来什么来举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到的27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才能够看，才看到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才要做长子的祝福，是按着当时的传统，是按着当时的传统，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啊，给我们看见。所以怎么样，大儿子头生者不一定会得长子的怎么样的祝福，不一定会得真正的怎么样长子的怎么样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以扫虽然是长子，但是名不正，怎么样也不顺。好，再来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谁是长子呢？以色列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4章22-23节，出埃及记4章22-23节，出埃及记的第四章22节23节，圣经的73列22，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这个你当然是指摩西，神吩咐摩西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怎么样长子。好，我的儿子，我的长子。22节，好，22节，以色列是我的儿子，还要怎么样，我的怎么样长子，要继承耶和华的产业的。所以以色列在诗篇里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对不对？诗篇16篇有没有提到 耶和华。为什么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因为怎么样？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耶和华的长子，他是长子，他是长子。好，不仅以色列人是长子，以色列人预表新约的信徒，信徒我们也是怎么样？长子。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十二章的二十三节，新约三百二十五页，二十三节。好，我们要从二十二节开始看。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知长子之会所共祭的种位。有没有提到知长子？在天上之长，就是指众圣徒，主众的。在新耶路撒冷，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众圣徒在那边一起敬拜神。而圣徒形态要形容他什么？天上的执掌者。换句话说，古今中外所有因信称义的信徒，就是执掌者，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信徒、圣徒，都是怎么样？掌者，都是怎么样？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怎么样？掌者。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是怎么样？长者，是长者。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大点。在圣经里面，长子的祝福是给配得的人，跟头生子无关。长子的祝福是给配得的人，跟头生子无关。好，我们来看看刚刚有提到以撒，以撒是不是头生的？不是，他有一个大他十三岁的以实玛利的哥哥，对不对？啊，以实玛利。好，以实玛利是长子，是长子。以撒是老二，在亚伯拉罕家里面是老二。好，可是真正的长子的祝福是谁？以撒。以撒。那为什么得长子的祝福是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呢？因为他是凭血气生的。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加拉太书四章二二二三，夏甲生的，夏甲是使女，是从埃及带来的使女。好，从埃及带来。好，二二二三，二二二三，希伯来加拉太书四章二二二三，因为律法借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一个是使女生的，就是夏甲；一个是自己之妇人生的，就是撒拉。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怎么样？按着血气生的，也就是以实玛利。那自己之妇人所生的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换句话说，谁才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凭着应许所生的，才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凭血气生的，虽然是头生者，仍然得不到长子的祝福。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长子的名分呢？因为我们是凭应许所生的。以弗所第一章，往后翻。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三节，269页，第一章 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怎么样？受怎么样？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接下去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怎么样？基业的凭据。基业有时候换成产业。今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有没有得双倍的产业？有，地上的产业，天上的产业，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得双倍的产业？有。我们是不是祭司？是，金针的祭司，是不是？金针的祭司，我们得双倍的产业，得双倍，因为我们还有天上的产业。我不仅有地上的产业，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地上的产业，对不对？你的动产不动产都是你的地上的产业，你的儿女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不是？有你的，我们儿女也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产业，对不对？我们的动产不动产是上神给我们的什么产业？我们不仅有得地上的产业，还有什么天上的产业？天上的奖赏，天上的产业是我们的双倍的怎么样产业？的双倍的产业。好，谁有资格得双倍的产业？谁有资格成为祭司？凭应许所生的，就是你和我，有圣灵为我们的印记的，我们就有资格得怎么样产业，就有资格成为祭司，常常可以来侍奉他，来怎么样敬拜他。所以头生子不一定得这长子的祝福，就像以实玛利亚，因为他是凭血气生的，凭血气生的，按着保罗的教导，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临前第一章十四节，二章十四，抱歉，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是二章十四节。然而使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什么叫做凭血气生的。属血气的人是什么？不信主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领会神圣灵的事，他们也不知道神属灵的奥秘。是属血气的，凭血气的，属血气的，就像以实玛利那样。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读创世纪，有没有看过以实玛利献祭？没有，对，没有，一次都没有，对吧？如果把创世纪五十章都读一遍，你就看一次都没有。因为他怎么样，不领会神圣的事，也不知道是属灵的奥秘。他是道道地地凭血气生，表面上他是长者，其实得长子的祝福的却是他的弟弟怎么样？对不对？以撒，他的弟弟以撒，以实玛利，对不对？好，但是以撒，以实玛利表面上他是长子，因为他是凭血气生的，而道道弟弟得长子的祝福的那一个是什么？道道弟弟成为长者的是什么？弟弟怎么样？以撒。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两个兄弟，就是我们二十七章的以扫跟雅各。那为什么以扫是对吧得不到长者的祝福呢？因为他是属肉体的人。哪里可以看出他是属肉体的呢？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就提到，以扫为了一些的红豆汤， 就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他是轻看长子的名分，34节，轻看祭司的位分，轻看敬拜神的权利，轻看得双倍的产业。他把那一些的红豆汤到底多少不清楚，反正让他吃饱，两三碗就给他吃饱，是不是？红豆汤就是那两三碗的红豆汤，就对吧？那种红豆汤可以看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背后意思嘛，我轻看担任祭司，轻看敬拜神，他是属肉体的，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才得怎么样？永生，才得永生，体贴肉体。可以为了红豆汤而吃慢长子的名分，而且还就抓，还起誓，还就抓。这种的心态被神怎么样唾弃？被神唾弃。所以怎么样？虽然以撒想尽办法要来怎么样为以扫做长子的祝福，但神还是拦阻，神还是拦阻，神自己干预，神自己什么介入，让他不能够得逞，神自己在他们的当中来做破坏了一个的工作，破坏的工作。那为什么雅各可以得长子的祝福呢？雅各的意思是抓。他出生的时候，他开始抓，抓哥哥的什么脚跟，对不对？当他从舅舅拉班回来到皮鲁耶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要抓天使的祝福，天使的祝福，他要抓住神的祝福，看重神的祝福，看重祭司的怎么样的位分。所以他才会趁怎么样哥哥非常饿、非常渴的情况之下，对不对？看着看哥哥看着怎么样红豆汤在流口水的时候，马上怎么给他的交换条件，可以红豆汤可以给你喝，但是你要起誓放弃长子的名分，我才要让你吃，让你喝。他的动机对，手段不对。雅各的动机是想要得到怎么样双倍的产业，想要将来当族长，有机会代表家人怎么样献祭给神，但是他的手段不对，所以才会被神管教，才会神把他放在比他更恶的他的母舅拉班的手下，在那边怎么磨了20年，在那边磨20年。好，这个就整个的构成。雅各因为他看重神的祝福，看重祭司的位分，看重长子的名分，他不是不知道长子将来要可以代表家人献祭给神了，他知道。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得到长子的祝福，但是他却偏偏不是老大。所以从这两个兄弟，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以扫虽然表面上是长子，事实上雅各才是长子，所以只偏得长子的名分还不够，对不对？骗了长子的，因为爸爸就不算数，对不对？你这我们是私下交换的，爸爸不算数，还要经过爸爸的祝福，对不对？长子的祝福才算数，对不对？ 才能够 confirm， 才能够算数，对不对？好，所以他就想就哎趁这个，对不对？哎，这个机会，他就在佩德西佩德什么章子的祝福，才有27章这样一个的这样一个的背景。好，第三，我们来看雅各，他有12个儿子，老大是谁？流便，对不对？如果我们读整个的历史，创整个的旧约的历史，流便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没有任何的琢磨，长子，对不对？四世纪里面没有一个士师是流便支派的，那些王里面南北王不要讲了，南北王的没有一个是嘛流便支派的，英雄人物没有一个流便支派的，他是长子，可是真正的长子的祝福却落到两个人的身上，一个就是怎么样？约瑟，十一弟，对不对？约瑟的身上。好，那约瑟他得怎么样？地上的产业，得地上的产业。我们不是双倍的祝福吗？双倍的祝福，一个什么地上的，一个什么天上的？地上的产业归给谁？约瑟。怎么看得出来呢？12个支派地图翻出来，约瑟两个儿子占了两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双倍的产业，有没有？没有，12个支派里面没有找到约瑟的名字，却是找到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两个，对吧？两个儿子的名字得双倍的产业。从地上的产业的角度来讲，是这个长子的祝福归给怎么样？约瑟。而从天上的产业来讲，长子的祝福归给犹大，就归给犹大。好，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创世纪49章9到10节。创世纪那个 PowerPoint 的上面没有，创世纪49章9到10节，9到10节，64页，新约64页。犹大是个小狮子，这是雅各为他12个儿子在祝福的时候。我儿啊，你抓了死便丧气，你栖身膝下生气，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呢？狮子是万兽之王。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柔，细柔就是赐平安者，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和平的君。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这里雅各预言弥赛亚要出于犹大的后代。而这个弥赛亚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王，他怎么样？龟跟杖是王的权柄的象征，王权柄的象征。属灵的产业要归给怎么样？犹大。属地的产业要归给约瑟，而流便没份。为什么他没份呢？乱伦。好，我们来看创世纪35章22节，创世纪35章22节，44页。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却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乱伦。这个就是乱伦，跟他的四妈同寝上床，乱伦。好， 这个是，那为什么约瑟能够得地上的产业呢？他肯饶恕。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约瑟因为雅各偏爱约瑟，被他十个哥哥把他出卖，出卖到埃及，后来成为宰相。有一次闹了大饥荒，包括迦南地也大饥荒，埃及也大饥荒。大饥荒以前有七年的大丰收，这个饥荒后面的饥荒一下子来了怎么样？七年，对不对？来了七年，到第二年的时候，雅各就派他十个哥哥，听说埃及有粮食。当时因为约瑟是宰相，神已经先预言他先有七年大丰收，然后怎么样才有怎么七年的饥荒，所以哇，这是盖仓库，把七年大丰收的这个一个粮食通通怎么积存起来，积存起来，对吧？要来应付未来的七年的饥荒。雅各在这个情况之下，知道埃及还有粮食，就派他十个哥哥怎么样去买粮食。想不到的敌粮给他卖粮食给十个，这雅各十个老大跟老死的，得到第十的十个儿子的这些是约瑟本人卖粮食，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的，哦，他要先这个是什么？他由宰相决定。外国来的宰相决定，那是粮食有限，要不要卖？由宰相来决定，那由当时的约瑟来决定。哎，约瑟马上认出他来，是个哥哥来。后来，就是一次两，第二次以后，这几次了以后，哎，怎么样？那个约瑟就承认他就是他们怎么样把他卖到怎么样埃及的那个的弟弟。好。当这个十个哥哥知道当今的宰相站在他面前，但是呢自己的弟弟，而且他们把出卖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的哥哥们怎么样呢？我们看四十五章第五节。四十五章第五节，现在你看，好，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怎么样自忧自愤，对不对？哥哥是个哥哥，一定非常的懊恼，悔恨交加。但是怎么样？约瑟饶恕，不跟他计较，一笔勾销，反而安慰他们。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我们全家族的生命。饶恕弟兄姐妹，谁可以得长子的祝福？肯饶恕的人。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什么？七十个七次饶恕。没有错，我们在名义上都是有长子的名分，但真正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在乎我庄某某肯不肯饶恕，在乎我们肯不肯饶恕，像约瑟那样愿意饶恕出卖他的十个哥哥。讲很容易，你碰到的话你就晓得，那要饶恕要放下谈何容易？没有主的恩典，我们是饶恕不来的。我自己也这样 走出来，也为了一件事情，我为了一件事情被出卖，一件事情我也学了四五年的功课才完全走出来，学了四五年才完全。所以当牧师还是这样， 还才能够完全走出来。每次想到还会捅一下，没想到还会捅一下，代表不饶还是不饶恕，还是饶恕的不彻底。好，我们再来看 那为什么犹大可以得属灵的产业呢？他肯认罪。好，我们来看38:26，创世纪38:26，创世纪38就记载犹大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儿，老二叫儿兰，老三叫斯拉，老大娶了他玛为妻，后来儿子死了，死了，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击打他，他就死了。那按照地起兄嫂的这样一个的规律，他玛就嫁给怎么样儿兰。那儿兰知道怎么生下来的儿子要归给哥哥儿，他就怎么样不愿意怎么样，就是在同房的时候射精在体外，不愿意让他怀孕。这件事情神不喜悦，也击杀了怎么样儿兰。然后这个犹大就怕，到时候如果他玛又再嫁给什么示拉，那示拉也要挂了，对不对？那觉得他们是扫把星，犹大是扫把星。好，那这个是后来就跟犹大就跟他玛讲说，你先回娘家，等示拉这个三弟长大以后，我再让你们怎么样成亲。可是示拉长大以后可以成亲的时候，也没有怎么有任何的表示要把他玛怎么样。好，就是再把他怎么娶过来，就嫁给怎么示拉也没有。那这时候犹大的妻子也怎么样？也蒙着恩召了，就是他有性的需要，就去找什么妓女，找妓女。想不到这些消息被他玛知道，他玛就假扮为怎么妓女，就跟怎么样犹大。同床，那同床要有代价。那一次在情急之下，对不对？他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拿代价，那有什么典当给？典当叫犹大拿典当。好，你把怎么那个的酬这价码给我，我再怎么样，对不对？我再典当还你。等他要怎么样来付那个那种的，来付这样一个的。就皮肉钱的时候，对不对？找不到什么他玛。犹大给镜子知道什么他的媳妇他玛大肚子了。大肚子。就要兴师问罪。他玛就把典当拿出来。是谁的？犹大。犹大没有话，无话可讲，讲了一句话。26，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益，这是一个认罪的动作，认罪的动作，不仅没有把他玛按照惯例用石头把他打死，而且还是不是接受他所生的双胞胎那两个，这是一个认罪的动作。当知道我们有错了的时候，对不对？马上认罪悔改，这个就是犹大的特质。神为什么会拣选犹大成为耶稣的祖先？因为他肯认罪悔改。什么叫做救恩？救恩强调什么？认罪悔改。肯认罪悔改的人，像犹大肯认罪悔改的人，就能够得到长子的什么祝福。我们如果空有长子的名分，而没有认罪悔改，像犹大，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长子的祝福。犹大不仅会认罪，强调的，而且强调怎么样？赞美。好，我们来看赞美记载在 那个29:35，创世纪29:35，创世纪29:35，35页，29:35，30，利亚又怀疑生着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小字就是赞美的意思，小字，所以读经有时要参考小字。赞美，谁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肯赞美，肯赞美神的，肯口唱心和的赞美神的人，就会得到长子的祝福。不是在，不仅在顺境的时候，顺境的时候赞美不稀罕，逆境的时候赞美才是可才是怎么样，难能可贵。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第13:第15节，13:15。希伯来书新约三百二十六页，新约三百二十六页，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怎么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子民的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要常常颂赞神，而且这边强调以颂赞为祭。什么叫做祭？就是牺牲。牛羊是不是牺牲？牺牲牛羊，把牛羊宰杀献给神。在逆境的时候，你要牺牲你的情感，含着眼泪说，主，我还是赞美你。一边流泪一边赞美，这种人叫做以颂赞为祭。神这里要我们的祭不是牛羊，神这里要我们的祭是要我们用我们嘴唇，在逆境的时候还是颂赞他，还是承认，主，我会错，你不会错。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发生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不会错。神要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的赞美，就以颂赞为祭。谁能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谁就能够得着长子的祝福。好，刚刚我们有提到约瑟，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啊，一个就是怎么样，马拉西，一个就是什么，以法莲，是不是？马拉西是不是长子？是。以法莲是老二，以法莲是老二哦，第四小点，以法莲是老二。马拉西是什么意思呢？马拉西就是遗忘，忘记了。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来看经文41章，创世纪41章。好，这里在记载在创世纪的41章，创世纪41:51，创世纪41:53，约瑟给他长子起名叫马拉西，意思使之忘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因为他这里这时候当宰相，和我父的全家错错在哪里，把父的全家通了忘了一干二净，忘本就是忘，甚至把父的全家，他父亲的全家忘记了。 所以从41章51节的货文中可以看出，约瑟打算彻头彻尾做一个埃及人。他不仅穿埃及的服装，他有思想也埃及化了。所以他也不主动跟富家联络。如果没有十个哥哥跟他来，对不对？来，刚好就是碰在一起，他可能把富家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叫做一个计划，一叫一计划，乐不思蜀。为什么马拉西不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呢？因为乐不思蜀，爱世界。谁爱世界，谁乐不思蜀，就像马拉西的名字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得着长子的祝福。空有长子的名分，仍然得不到长子的祝福。可是以法莲就不一样，以法莲的意思就是双倍的、加倍的丰盛，就是感恩。谁懂得感恩，谁懂得凡事遂恩，谁就会得到长子的祝福，长子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四对兄弟得长子的祝福，往往是老二，而不是老大。不是神不愿意祝福老大，因为老大不配得。神祝福得长子的祝福的是给配得的人，跟头生子无关。所以今天我们要得长子的祝福，我们应该具备怎么样？以上是凭应许所生的，我们要因信称义，成为信徒，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印记的，我们就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我们要学雅各，懂得抓住主的祝福，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我们要像约瑟那样肯饶恕，肯承认自己主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帮助我，能够饶恕70个7次。要学约瑟，我们要学约大，要学犹大，怎么样？肯怎么样？认罪悔改。当我们被圣灵一光照，我们马上就认罪悔改。圣灵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马上低头认罪悔改，不要继续应着景象，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我们要像以法莲那样懂得感恩，懂得感恩，懂得感恩。也要像刚刚讲的犹大那么懂得赞美，懂得感恩，懂得赞美。自然而然，我们不仅得到长子的名分，也得到道道地地得到长子的祝福。弟兄姐妹，在地位上我们都有长子的名分，请问我们是不是名副其实的长子？以扫空有长子的名分，表面上他是长子，他是大儿子，可是长子的祝福却落到雅各的身上。雅各虽然坏， 但是至少他怎么样？动机纯正，他羡慕善功，羡慕属灵的福分，羡慕担任祭司的位分，所以他得到长子的祝福。当然，他的手段不正当，他的手段恶劣，神另外兴起一个环境来对付他，来管教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名正言顺的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得到长子的名分。我们从圣经的里面，从以撒的身上，从雅各的身上，从约瑟的身上，从犹大的身上，从以法莲的身上，看见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锻炼他们的品格，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成为道道地地名副其实的一个的长者。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乐意拣选我们，也谢谢你乐意施恩给我们，也谢谢你乐意把天上地上的产业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配得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